首先呢，咱们一条一条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新闻哈。这个公园啊，好多人去过啊，就在三环边上哈。 是的， 玉渊潭樱花季首个双休日迎来了20万位赏樱的客人。 我的天哪！ 20万， 我这个樱花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啊。4月1日，记者在玉渊潭公园看到园内的早樱已经全部盛开了，游客穿梭其中，踏青赏花。本周末呢是今年玉渊潭公园樱花季的首个双休日啊，公园预计2日迎时这个赏樱游客已经超过了20万。 是的，虽然呢周六周日天气不是特别的，就是空气透明度不是特别好， 对， 温度还是可以的哈。 是的，是的。 今年呢樱花文化季公园继续开展了公益的樱花导赏的服务。 妈呀，还有导赏呢！ 导赏啊， 我是您的导赏员。 是，请 对， 请一不说话， 请看这一株。 非常的漂亮哈。 对， 周一到周五呢，清明小长假除外，上午的9:30安排专业的人员及导游在公园的西门，围绕樱花的一些引种与识别、促培与养护、历史与文化、 妈呀，还有历史文化、 品种与景观、家庭种植等专题，为喜欢樱花的游客进行一个赏樱的指导了。 我觉得这些就是樱花导赏也是非常的棒啊。 是， 他们必须得了解每一株樱花的特性，他们的脾气。 对啊，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嘛。 是的，是的，它是怎么种出来的？ 对啊， 它从哪儿来的？又将去哪儿？ 对对对，是的，都要了解清清楚楚。 对，每一株樱花都有它自己的性格。 是， 今年的樱花文化季呢，这个我们是在这个期间，公园职工是全部停休在各岗位， 哎， 服务，同时引进首都文明引导员、大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赏花景区文明观赏的引导。公园增加临时售票窗口30个。门区出入口分开设置，那利用警戒线和指示牌加强引导，设置网络票的专用，还有团队专用通道，方便市民游客购票入园，同时也增加临时厕所4处，一共是60个。 现在越来越专业了哈， 对， 像多年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如厕的这个选择哈，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了啊。第二条呢，其实到了这样一个季节，越来越接近夏季的时候呢，海洋的主题会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啊。海洋旅游现在卖点多多，近日呢国家海洋局发布了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77611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3919亿元。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的副司长沈军介绍说，第三产业占比较上一年有所增加，得益于海洋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增速均高于第二和第一产业了。 是的，海洋旅游是什么呢？我们来科普一下。 好的， 海洋旅游是指人们以海洋资源为基础的，包括舌头咬到呢，包括观光、度假和特种旅游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 是 包含酒店、餐饮、滨海别墅、旅游码头、零售业、海岸生态旅游、游轮、游艇旅游、潜水等多业态， 太多了。 对，你看还有各种延伸的呢，是不是？对，那游轮上的各种服务，各种钻石、各种货品， 对对对， 这都是那个增长点啊。 是， 对，海洋旅游呢也是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放眼一下我国大陆海岸线呢，大概长是1.8万多千米， 这多长？ 对，对于滨海城市而言，看海是当地旅游最大的卖点啊。 是啊， 围绕海洋主题的相关旅游活动，例如说滨海的观光，海洋主题公园、海岛度假、游轮旅游、海洋运动旅游等等，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旅游消费的需求哈。大数据显示，在海洋主题旅游当中，家庭亲子依然是消费的绝对主力。80后90后占海洋主题公园游客的70%啊。 哇，69%， 厉害了，厉害了。 近年来呢，我国海洋旅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滨海旅游业产值达到了12,047亿元，同比增长10.8%。那海洋旅游已经成为带动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你说歌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是啊， 一片 蓝色经济。 想想沿海诸省也积极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措施，推动海洋旅游的发展。那根据你看，海南省游艇码头布局规划，海口这个城市呢将布置游艇码头16个，规划游艇的泊位3500个， 该举措与游艇消费需求的扩大相辅相成了，将带动海洋旅游、娱乐休闲等行业的发展。建设中的福建省的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就是山海运动小镇、 对， 以山海运动和海上体验为核心，这是在福建的部分哈。 对对对， 规划总面积达到了3.7平方公里，大概是5550亩的这样一个面积。 嗯， 建设面积1.3平方公里，被列入福建省2017-18年重点旅游项目的综合项目推荐之一。 对，你看看， 那在接下来的4月20号到22号、第14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将在美丽的厦门举办。 嗯， 期间将举办海洋的旅游论坛，分别从海峡两岸的海域互动、帆船体验、海岛开发、涉海旅游装备的制造、海洋旅游人才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进行深度研讨，并发布中国海洋旅游发展的报告。 哇，太棒了，太棒了啊！这些一系列的活动真是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啊，对，眼球啊，然后呢，也是有越来越多可以去发展的空间嘛。 这个 啊，这个 我从小啊就羡慕在海滨城市长大的人，我也是。 你不是吗？对啊，周坨坨坨，你没有在海边啊？ 赤峰，然后呢？大草原 啊，懂了懂了， 绿洲， 你那边是绿海， 绿洲绿洲，俺、就特别羡慕你穿过几条街啊、那边是城市的街区哈、然后唰就豁然开朗，第一黑出一场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很多赶海的人， 对，赶海的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小渔村， 对呀、 对，人家你像那个小渔村哈、他有那种渔女。 有有鱼，鱼女现在还是依靠这个，就是水费啊，然后他 水费， 他们真的可以扎到海底去拿东西、 人家是自己的，对， 就是 不需要任何设备， 水和自己的费嘛， 是啊，你是这个水费啊。 哎，周总还了解水费 啊、是是是、 厉害、 对，还是非常的有感觉哈。 但是第二段来了一个然而， 然而， 然而怎么了，道道？ 然而呢，我国海洋旅游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对，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嗯， 比如说这个北京海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课题组副组长。胡波他就撰文指出了、说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与西方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仍然是有落差的啊、这个咱们得承认、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十分的匹配，中国的海洋经济实践缺乏着规划协调、精细化程度不够，在一些高端产业，比如说高端海洋旅游、装备制造等领域、实践经验和积累仍然相对欠缺。 我们有这样一个层次的差别、还有提高的空间，就是说告诉 对，因为我们 对 这样也是一个好事，我们有这个意识，然后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把这部分短板再补起来， 不断完善哈。 对对， 我们一部海南大省哈、是我国海洋的旅游大省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每年冬天真的是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碧海 啊， 对吧， 你拦都拦不住， 一房难求。2018年春节期间，大雾封锁了琼州海峡，导致大量游客滞留在海南岛。 嗯哼， 这是因为滨海旅游的资源配置错位的缘故。这个非常专业啊， 对对对， 这个领域。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杨延峰指出，目前我国海洋旅游主要集中在海岛旅游、游轮旅游、禁域海岸旅游等几个板块啊，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是仍存在供给不足等问题。为什么呢？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多滨海地区都面临着旺季和淡季反差大的难题。 哦，对对对， 淡旺季嘛，是吧？ 是，这个反差确实很大啊。 是为了缩小淡旺季的差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滨海部分景点景区的承载压力。此外，我国滨海旅游主要依靠国内的市场，国际的滨海旅游还发展不足。 对，怎么样才能找到有我们国家自己特色的这个滨海旅游，也能够吸引很多的国际游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 当然，就是在利用的同时，要妥善保护有限的海洋资源， 是是是，咱们不能说是利用完了还破坏。 是的，这个绿色绿色啊。 对，好，来看第三条资讯啊，这是关于陕西省的。 陕西怎么了？ 刚才不是说小渔村吗？ 小渔村。 陕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二， 没想到， 没想到，非常的厉害啊！作为西安丝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活动啊， 2018品质旅游强旅，也就是这个渭南论坛发布2018陕西品质旅游发展指数报告。 嗯， 这个报告显示，在七个省域整体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单位当中，陕西省排在了第二位，而乡村旅游发展指数上呢，陕西在全国排在了第二位。 相关部门的同志们非常的开心哈。 对， 论坛当中呢，市长李明远介绍了渭南旅游的产品。 嗯， 十三五期间呢，渭南紧紧围绕着建设华夏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一块啊，这一块那一块的哈 啊，谢谢。 以整合优化的存量旅游资源，打造新兴特色旅游聚集区啊为重点， 嗯， 全力构建了好朋友们一和一新四带十区的网络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 是的，随后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还有中国旅游舆情智库， 嗯， 也发布了2018陕西品质旅游发展指数报告。 嗯， 这个报告显示，从评价结果来看，在七个省域整体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当中，陕西省也是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浙江。 浙江第一。 对，哦，这两省份发展的非常好。那在全国各省品质旅游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中，陕西省位居第八位，其中呢，乡村的旅游发展指数是位居全国第二， 不错。 对， 啊， 整体成绩都是非常的醒目啊。 是的，前三条是来自于国内的信息啊， 是 一个小片花之后来一步国外看看发生哪些好玩的事情。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旅行号1073，每天陪各位在路上哈，不管是真的在路上还是精神上的，我们都是竭诚为各位服务哈。前三条呢是国内的信息。第四条、第五条来自国外的。 对， 第四条是个神奇的国家 哦，印度。 印度怎么呢？ 印度这个泰姬陵啊，开始了限时参观了。 限时了。 对，游览一次最多三个小时。 想必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这样一个举措。 对对对，就是得分时限流了。 对对。 嗯，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为爱妃泰姬马哈尔修建的一个白色大理石陵墓。 是。 它呢是印度最具知名度的一个地标建筑了哈。作为爱情的象征，每年它都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那么鉴于逗留游客数量过多带来的问题，印度考古局发布了公告宣称，从4月1日开始，也就是昨天，所有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只能逗留三个小时，如果你想逗留更多时间的话，那么需要再付费。 需要再付费 而 就能留下来。 对， 还不是给你就出去。 不是到时间必须得走。 哎呀，我们理解是吧。现阶段泰姬陵门票单价是什么呢？告诉各位啊，印度游客呢40卢比 啊， 大概是3.85元人民币。 嗯， 印度的游客。 嗯，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成员国家呢是530卢比，51元人民币。 哦， 这提高了很多哈。 是是是。 其他国家地区游客1000卢比，大概是96块人民币。 哦，虽然说也不是很贵。 对，跟印度当地的民众是贵了很多了哈。 当然了。 新举措是干嘛呢？就需要泰姬陵的工作人员呢，在出入口检查时呢要计时啊。 嗯嗯嗯。 至于超过3个小时之后呢，如何付费？印度时报呢引了一个官员的对话，说是我们仍在研究超时付费的加价机制。 啊， 可能啊是超时游客再补一张门票。 啊， 也有人建议超时部分按小时计费。 啊，是这样的呀， 挺繁琐啊， 挺繁琐。那希望你们统一一下标准啊， 对，统一一下标准啊。 啊，印度考古局的官员说，泰姬陵有过一天接待游客数量超过50000的时候，说那里的地方真的是有限呢，我们不得不在有限空间里面管理游客，有时候难度真的很大。 有的游客呢来得很早，直到闭园的时候他才离开。 对对对，来一趟嘛。 哎呀，对呀、啊，这带来更多的管理压力。你说你在这待一天，你让人进还是不进呢？ 是不是啊？所以你就加时吧。那你不能这样式的啊。 加钟吧。 对对对，你加钟得交钱。他们希望限时的这个游览措施有助于解决相关矛盾。 对，就是每一个事情出来都是因为它实际情况的出现哈。 嗯， 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没有的，只有是比较适合的哈。 你肯定是有矛盾的这个存在。 对对对，嗯，希望呢，就是你限时之后呢，再收费呢能够比较合理一点哈。 是的，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尽量把时间浓缩一下，不要太过于长了哈。 嗯嗯， 这是印度泰姬陵的事，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 是是是。 第五呢，安哥拉，哎呦，一提到安哥拉，我老觉得安哥拉跟中国篮球打的时候，安哥拉老就跟中国篮球这个比赛啊， 哦哦、 经常在伯仲之间， 哦， 也挺厉害的哈， 挺厉害的。 是安哥拉为 羊毛，对，就产羊毛的地方吗？ 对，安哥拉为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申请了旅游签证，提供了便利。 耶，又是一个利好消息。 一起打球吧哈。 是是是、哎。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网站3月31日刊发了关于安哥拉政府为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申请旅游签证提供便利的通知。 好的。 对符合条件者，将3个工作日内获发可停留30日的旅游签证等规定予以详细介绍。 3个工作日，好快呀、啊！ 嗯， 三天 。 对呀、啊，通知这么说的，根据安哥拉共和国第56/18号的总统令 啊。 自2018年3月30号起，持普通护照中国的公民可通过以下2种途径来申请安哥拉的旅游签证。 嗯， 第一条， 可向安哥拉驻外使领馆提交旅游签证申请，符合条件者将于3个工作日内获发可停留30日的旅游签证。 啊，这是驻外领事馆的。 对对对，第二条，可通过安哥拉移民局官网提交旅游签证申请，它有相关的网站啊。获得入境许可之后，携入境许可及其他的申请材料，可在罗安达2月4日的国际机场入境时办理旅游签证啊，就是落地的这种。 对 对， 这个签证的申请材料包括什么呢？ 嗯， 安哥拉酒店订单或住宿的证明，给人看一看哈。 对对， 有效期超过6个月的护照，给人看一看。往返安哥拉机票、国际疫苗接种证书、黄皮书和经济保障证明，大家不要忘记有一个疫苗的接种证。 是的，是的，其实这几个都差不太多、啊。 对，如有任何疑问。 嗯、 想去安哥拉的朋友，去打球的朋友，请那向安哥拉移民局或者其驻外领事馆进行一个详细的询问呢啊。 好， 看来看去，我们中国的护照的含金量将会越来越高哈、啊。 是的， 放眼2020年的时候，一定有更多的国家放开对中国旅游的这样一个签证的政策。 对。 哎，这个时间确实是过得很快哈。我们说紧打紧算啊，第一季度又过去了，这3个月100天的时间哈，好多人真的又出去看了美丽的世界。 对，好多人就是过年的时间去玩了嘛，然后好多人还憋在家里，然后等着第二季度再出门。有的人的第3季度，有的人第4季度，有的人第5季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规划。 19年了 啊，对呀对呀， 19年也快很快到来哈。希望大家都找个好的心情，我们大手拉着小手去国外啊。今天是郊游， 今天。是郊游， 就是周边的部分，去感受一下哈，就是中国的部分哈， 国内走一走， 对，也是希望梁静茹那个也越来越美满和幸福哈， 对， 伴这首歌，我们勾勒一下情绪，下半段有很多精彩的推荐了哈， 好，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底吧，听听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整天快乐出发。 这歌啊有年头了哈， 真是有年头了。林依轮先生都已经多久不出来唱歌了， 现在是著名的厨师 啊，著名的厨师 周晓鸥是著名的演员 啊，对，哎，然后还林依轮还是著名的收藏家， 相当好了，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家哈。 嗯，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呢，也许都没去过，好朋友哈，都是跟那个古镇呢，啊，跟水乡有关系的哈。 哎，是的，山清水秀。 对对对，嗯，清明小长假，与其咱们待在家里，不如来一次旅行，放松一下哈。 嗯， 趁着全中国春暖花开，桃红柳绿，去饱览祖国美丽的河山。山吧， 哎呀，太棒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12条景点线路，包括了古镇、山水、赏花、海岛，总有一款适合你。 都挺好的， 真是都挺好，我都想去。 我也是。 那花花绿绿的，是不是？ 对呀， 我跟你说，昨天我去看壁纸， 空气好。 对，我跟你说，这个壁纸呢，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吗？什么美式的、欧式的、简约田园，还有我就看那个大花啊，怎么那么喜欢？ 什么色儿的？ 红的吧， 大块还是小块的？ 大块 、 就是我跟你说，人就是面对这种花花草草，它是没有抵抗力的， 开心就是开心啊。 对， 就是我们去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那个美丽的中国的时候，就是你像桃红柳绿，春暖花开， 是的， 人心情就好嘛。 真的， 对对， 就像我家那小区里的花，真的一夜之间就开了， 对对， 整个人心情就升腾了嘛， 特别好。再加上空气好一点就更好了 啊。 对，清明的度假呢，我们给大家说有4种的度假方式， 好， 12条线路。 哎呀， 许你一个清爽的小长假，看看你去过几个。第一篇是古镇篇。 哎，古镇篇，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古镇梦， 是。 而烟雨蒙蒙的春天也很适合去古镇走走逛逛， 相当的。 小游，小编， 小游，啊， 对，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3条线路啊。这3条呢，都浓缩了古镇的精华，风景的曼妙自不在话下。 其实作为古镇的话，它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也有当地人的生活的习惯和氛围。而且呢，那个开发不太，就那个就是所谓人去的少的古镇，那真的是漂亮极了。那潺潺的感觉哈。 是的。 第一条线路，一部南方。 啊， 上海起点。 哇，我觉得这几个地方简直是 没赞了。 对，就是做到了古镇的极致。 嗯。 上海、周庄、苏州、南浔和杭州。 去过俩。 嗯， 一头一尾，中间咋没去过？ 我就去过一个 上海， 对，就去过上海。 其实经典的江南水乡周庄呢，很多可以去网络上看到它的介绍哈。 是， 中西合璧的南浔古镇。 哎呀，好喜欢这个名字。 苏州各种的园林， 嗯， 杭州更不必说了， 嗯，西湖 永远的网红景点，西湖热门的景点，小众的安排，可以选择全线的行程，不用太着急，你可以沿线挑选更偏好的小众地方多待几天， 嗯 嗯 不管怎样总能满足各位的古镇情怀。 哎，是的， 嗯， 这个都说周庄古镇啊， 我们庄 对周庄啊，你们庄的啊， 没去过。 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间有个周庄， 隔着。 对，这句话可真是周庄有着天下第一水乡的名头。 周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周庄的一些就是整体的结构哈，嗯，还不是那么一些人去造访，嗯， 其实周庄那时候因为他那我上学的时候好多同学就去过周庄， 哎， 我当时就没去你知道吗， 嗯， 现在想想还对对对，嗯，光学习了， 嗯， 对，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嗯， 我觉得周庄还是很值得去的，因为很幽静， 嗯， 它并不是说开发的像这个比如说乌镇啊这样开发的特别特别的商业。 是的，周庄的古镇啊，它是因水成露的周庄。 嗯嗯嗯， 时间过去了几千年， 嗯， 被这水浸染得十分的通透。 嗯， 什么样呢？就像一块养了很久的碧玉。 哎呀， 天天啊你 哎来给你抹点油， 三 T 区啊磨然后手也出油嘛， 啊，是 那个玉弄得很漂亮很润， 你这个玉怎么有点发乌啊，哎这没洗手 大宝越发的美丽纯真， 嗯， 啊， 嗯，对，真是哈，啊，碧玉 对 那非常的清透啦， 嗯， 这里呢全镇都是依河承接 的哇，这个简直太美了，桥街相连，一派古朴幽静， 嗯， 古朴雅秀的这个明清民居， 哦， 哇，素淡的青瓦白墙完美的和水流结合在了一起的大院子。 试想一下，嗯，有一天咱们这个 team 去团建， 嗯， 找了一个非常有古镇的一个居所， 嗯， 晚上的时候湘西下品品茶，嗯， 对呀， 啊，听听水的蝉声，然后蝉就潺潺流水的蝉哈， 啊蝉，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周庄肯定会有灯笼啊一些挂起来的时候，嗯嗯嗯嗯，周妥写点书法， 哎呀 哎呀 太牛了， 谢谢周的哈哈，到我了，我写个书法给你们看看啊！ 啊， 黄草， 天道酬勤， 志在高远 啊！ 等等的一些， 很好， 非常写意的， 其实非常写意啊！ 喝点那个周庄的当地的酒啊， 嗯， 菜啊，一吃，整个夜晚非常的丰盈。 而且你看他们那个民居，就是有那种古代明清时期的那种建筑嘛，它都是。也有那种三合院四合院， 对对对， 然后呢中间它南方嘛不是会有一个天井吗，天井它有个井完上面有块小天儿，对，然后它那个井里面会种点荷花啊， 是是是， 莲花啊，养点锦鲤啊， 很漂亮 很漂亮， 嗯， 如果在那个小院子里面再放一个小茶桌，赏着花看着鱼喝着茶写着书法。 豆豆，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嗯，就是缓缓飘雨的这个季节， 啊， 我就喜欢晚上的时候有点小雨，哎呀， 你撑不撑伞呢？ 俺在屋里待着 啊，你在屋里 看着外边细细的飘雨 啊， 哎呀， 哎呀，是说你们都没打伞吧？哎， 非常惬意哈，嗯，水乡嘛哈，这个江苏省昆山市周庄古镇，嗯， 是的。 这个介绍几个地方哈， 对，介绍几个地方，留园， 留园， 留是留下的留啊，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 哦， 有人说即使搞不懂建筑空间的艺术魅力， 哦， 但当你身在其中却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其精妙所在。富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之称的留园，就是世界闻名的建筑空间艺术处理的典范。 是的，就这几条线上的古镇给各位介绍一下哈。 对， 而且呢以建筑艺术精湛著称，厅堂宏畅华丽， 嗯， 庭院富有变化， 嗯， 层次感十足 啊， 太湖石以灌云峰为最棒，造园家运用各种的艺术，造园家， 哎呀妈，造园家 都不是园艺师，造园家构成了有节奏有韵律的园林空间体系。 对， 啊， 这个是在苏州了啊， 是， 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就在留园路338号。 下一个比较出众 啊，这个比较出名，同里古镇。 真的， 对，这个同里古镇呢被誉为真正的旧时江南， 有画面的 啊，同里算是真正的旧时江南，纯正水乡，这里水多桥多，明清建筑多，名人雅士多，同里有独到的一面，气质散漫，看似保守，骨子里呢 则是自信。 哎，挺好。 哎，这个挺好的。同理呢，也有智慧的一面。后现代的结构却又动静结合。 同理古镇， 嗯， 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能感受到什么呢？你可以欣赏到退思园的独到。 哎呦， 退思园， 嗯， 给大家想象退思园的这样一个风格哈。 嗯嗯。 踏上脚下光环的条石。走过窄到只剩一人心宽的穿心洞， 哎呦，哎呀，我喜欢这种穿心洞，唰一下， 家宝四六 啊啊， 穿 你会卡住的，说实话，哎、你搓不开身，你别去了， 两边的肉也多， 哎呀，我跟你说都给蹭秃噜皮了。 坐在南园茶社当中，真的是品茗听曲儿、 哦，哎呀，那不行，蹭秃噜皮我也得去， 真的是 是。 哎，巷弄穿心弄啊，就是那个只有跟自己相处的一条巷弄走过去。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时光在身后， 只有跟自己相处。哎，还真是这样的一个小巷弄，它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嗯、也只能容下一颗心。 对对，这时候那周陀电话手机铃响了、嗯，再也不能这样过。 哎呀，我想接个电话。 刚换的铃声怎么在这时候起来了？ 是是是，哎呦，我的手，我手伸不进去。 非常有感觉了， 对，太窄了哈，但是可以去走走、嗯、看一看， 走三桥， 走三桥，坐游船，享受生活中的同理，一切都是鲜活而让人亲近的。 你看，我们都是说那个什么阳光大道， 啊、 嗯，恨不得八车道交汇 啊，是， 这里只有一条一人宽的这个穿心弄， 小巷小弄，其实有很多地方像那种握手楼啊，嗯、然后这个就握手楼，恨不得你在这儿，你的窗户对着我家窗户，对着你家窗户，对，嗨、 啊， 来递个饺子， 对对对，握手楼 都是这样的啊，紧挨着，但虽然采光肯定是不好， 没有， 但是没有，但有感觉吗？啊，对。但是有感觉， 很亲近就对了。 然后再来点爬山虎， 啊、 那就更没有了。 多好啊，是不是？古镇哈、啊 嗯， 这个同里古镇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啊，这个漂亮的哈。 对 对对对，这个刚刚说了有还有南浔这一站是吧？ 对，南浔古镇 了解一下了。 南浔是中西合璧，浏阳归来的十三姨 哦， 在这儿呢、 嗯。 有人曾说，若把西塘比作小家碧玉，把乌镇比作大家闺秀， 南浔呢？ 那南浔就是浏阳归来的十三姨，透着中西合璧的理念， 不同的风貌。 嗯、对。那我们来看啊，这里的商业化其实并不浓厚，小镇上只有安静生活的当地居民和三三两两的游人过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白墙灰瓦，垂柳碧水，一份悠闲宁静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对，这个南浔古镇就是在江苏省的苏州市吴江区哈，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哈。 哦哦哦， 有些这个幽静和闲适真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心里头它润， 嗯嗯嗯， 它可以放松和与世无争，那个带出来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气质它是不能模仿的 啊，对， 对吧？ 就是美人在骨不在皮，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独到的气韵是没有办法模仿的。 在骨不在皮， 嗯、是的， 女为悦己者容，很重要的啊。 是，没事自己也化化妆啊。 是啊，那整一整哈、 啊， 好， 微调一下， 微调微调。刚刚说的是南浔古镇哈， 嗯嗯， 还有一个是杭州西湖了， 嗯、 这个地方呢，南浔区很熟悉哈。 对， 怎么形容西湖呢？ 对，这个，哎呀，西湖啊。浓妆淡抹总相宜是最好的一个概括了。对，西湖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文人墨客为他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佳作， 其中 什么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传颂最广的一句。 没错，大家都非常了解哈、 嗯、是的， 这西湖的美丽它不是最惊世骇俗的， 嗯， 风景也不是最出彩，但它身上却见证了20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时代变迁。曾经去过杭州的西湖、 哎、怎么样觉得？ 因为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假期造访那边 啊，人流如织，对不对？ 人流如织，人流如织， 嗯，断桥的位置真断了， 很多人，就是不管是什么时间段去哈、 哦、 我是在上午和下午都分别去过， 嗯， 依然是没有减少的那个痕迹。 哎呦， 但是所有的人呢都非常有秩序， 嗯，这样 西湖十景全部被淹没在了人潮当中啊，真的是、 嗯、 但是夜晚的时候西湖就稍微的缓和了一点，因为大家都去餐馆吃饭了、 哎、糖醋不是那叫什么， 那个西湖醋鱼 啊，西湖醋鱼， 对 对 对，那个非常还有那个龙井虾仁， 哦，是的 啊，对， 外面排队是排过了三条街， 真的是好多好多那种就是有那个气质的店啊， 嗯， 虽然是三层啊，但是已经排到，比如说我去六点多去拿一个号，拿了一个是198号， 八点能吃上， 对，挺最快了 啊，真的 最快了，就非常的繁，就是很繁华、 哦、对，很繁，哎，对对对，很繁华、 哦、 但是其实这样的 大店也好，老店也好，就是面对这么多的人，他没有降低自己的品质， 没有 那种暴躁， 依然味道很好。 哦， 味道很好， 对， 虽然是走量，但是量的那个素质没有变化。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嗯， 而且杭州很洋气的一个城市， 很 洋 气 啊！希望各位有时间呢，别找那些假期的时候， 嗯， 现在去就合适。 哎， 春天的时候在杭州，哎呦， 哎呦，烟雨蒙蒙下江南，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听着那几个人的爱情故事，那都好，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 哈， 那次在那个浙江卫视几位重聚了， 哦， 叶童。还有那个 赵雅芝 小 青，还有小 青，对，还有那个谁，贾玲。贾玲是在现实当中演白娘子胖版的， 我觉得这个 充满了喜感。 对啊，贾玲演得很好，我可喜欢看贾玲演那个小倩儿。 真的是哈，真的是，当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叶童的演技真的是完全没有 炉火纯青， 太好了，叶童真是最棒的叶童。 嗯， 反串不好演的，真的不好演。 是啊，当时那是 拿捏的 第一反串剧角色， 相当棒。嗯，我们离开西湖吧。 行了，我们玩完西湖了啊，游完了。 对，因为西湖有很多的小吃街、河坊街，咱们去感受一下。 哦， 是吧？不能老在西湖周边哈。 对对对， 历史味道浓重的小吃街。 小吃街有什么呢？ 位于吴山的脚下。 哦， 自民国以来，分别是孔凤春香粉店 啊， 蜜 大昌、 汉烟、万隆火腿店。 张允生茂庄四家是各居一角啊，东南西北站上了， 对， 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名片。 就这地方啊，河坊街小吃众多， 嗯， 建筑江南风格浓郁， 嗯， 我们行走在大街小巷当中，感觉整个感官 啊， 感官好多呀，味觉、听觉、视觉、触觉是吧？ 是啊，这都算 被古朴的气息全部熏透， 嗯， 忍不住轻摇折扇，吟诗一首 啊，晚饭吃什么？ 到此游一游， 团子，哎，真的又该到了吃青团的时候了吗？ 而且杭州南方的城市的这小吃早上，内容丰富， 对， 多彩呀，啊！ 无论是小笼包、 不空洞 灌汤包，还是青团，都有。 是是是， 是还有酒酿圆子。 是这个大概是第一条古镇的推荐之后，来到呢第二个古镇的推荐哈，贵州省的一系列感觉了哈。 哎呦，贵州，这是我们才推荐了一条。 对呀， 对，这是第二条。 对。 贵州省雷山县千户苗寨、朗德古寨、镇远古镇、青龙洞， 风格不一样了吧？ 非常有少数民族风情的 浓郁。 对，这是一条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古镇古寨之旅。这些地方呢，会给热爱古镇的你另一番体验。 哎呦， 西江千户苗寨这必去的， 中国最大的苗寨群。 嗯嗯 嗯， 千户苗寨是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 小村寨 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哇，你想他们的那个传统服饰得多艳丽、多漂亮， 闪着光、伴着声音就来到我们面前了。 还有那个银铃般的响声哈， 雷亮。 对，哎。 啊， 你这个口音不太对吧？ 来， 周驼，你是不是伪装成当地人了？ 哎呀，这不是民生嘛，民生 啊，对，哎呦，你把口音改改，不然人家会发现你的。 欢迎，哎呦，欢迎 啊，对对对，嗯，好了，我们来到西江千户苗寨，跟随着周驼的脚步啊， 累完了。给祖祖祖祖， 你罚酒了啊！来晚，在这里鳞次栉比、依山而建的全是母屋，那真是层层叠叠、繁而不乱、聚而有序，给人一种冲击力很强的震撼感，一种美的让人陶醉的经验。 我们在这个高楼大厦、混凝土的建筑当中，好像没有美的人陶醉经验那种感觉，没有，它都 是 城市化 的，是美 的 都是非常壮观， 现在找 都不好找，有科技感，对。这个楼啊， 找不到吗？ 就是，嗯， 你看是找不到了 啊，找不着。 大家出去一定要防护哈，戴好口罩哈。这个真的到了那边，空气非常好了哈。还有就是朗德上寨 ， 贵州省雷山县。 哎，对对对，这是那雷山县是千户苗寨啊。 哦， 对，朗德呢是。我们先来看历史感十足的古老寨子。 嗯， 知道朗德上寨的人还真不多。 哦， 寨子全是老旧的木质吊脚楼， 哎， 一看就很有历史感，依山而建。 当时的人们就是在山上住着，阴晴圆缺，全部靠天气的，对不对？大家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哈。你像村民们坐在自家门前，纳鞋底儿，嵌层泥儿， 对， 唠嗑。嗑着瓜子儿等等着哈，也做民族手工制品，自己用些，大多是用来卖给游玩的游客，贴补家用啊。 对，还是很朴实的。 为了更好的那些地儿。 对啊，为了更好的嗑瓜子儿。 我们拾阶而上。 拾阶而上，爬到了寨子的顶部，仰望整个寨落。郁郁葱葱的山林当中，精致古朴的房子掩在里面，安静的生活延续了多少年？ 就在这个地方哈、啊，是人的情绪是有一些，比如说高低起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平静的。我觉得，因为大山会给你一种厚重的感觉， 对， 人的心就会变得慢慢沉下来，不浮躁，就不戴着面具生活，因为就是这些东西， 对，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我们索取，对不对？ 对， 老在这儿来静静心挺好的哈，城市太累了哈。 真是城市太累了，对。然后下一个呢是镇远古镇， 镇 远也是很出名。镇远呢就相对田园一些，水墨淡然，夜色极美的古镇。哎，相比阳朔、丽江、凤凰名气极大的古城来说，镇远古城要安静多了。五羊河蜿蜒穿城而过，一汪碧水绿的叫人陶醉， 这真是绿水青山、 啊、 这里做生意的多为本地的民众 啊， 夜生活不是特别丰富。 来俩 吓一跳， 对， 怎么 这不是，这一看就是外地人吧？ 外地朋友。 对， 在天黑没吓死我了多久之后街上就逐渐恢复了那当地的宁静，游客也会选择在阳台上静静欣赏着美丽的夜景啊， 真的是好棒。 说青龙洞呗。 对，青龙洞哈，青龙洞呢是始于明代，至今已有500年的历史，曾几度毁于冰火，几度修复，古建筑群经历就是代修建始，就是经历过几代的修建，始成现代的规模。 对，其实 对 整群建筑，临山、靠山、临江，依崖傍洞，勾心斗角， 哎呀妈呀， 错落有致哈、啊。这里既有中原的建筑样式，又有与苗村的侗寨的吊脚楼、甘蓝式的建筑， 对， 别有一番当地的情趣哈、啊。 是 时间的关系， 我们 只推荐两条 啊，三条， 本来 没有说 好多好多、 哦、 海岛的。 啊、 银滩的， 哎呀妈呀， 涠洲的，这都没说了啊。 是，反正大家就去吧，对。 趁着小长假啊。 是，我国实在是幅员辽阔， 太大了。 对，不管是我们的西南还是南部，就是广州那一带哈，还是我们的东南沿海， 华城也好。 对呀、啊，北方也是可以的呀。 是的。 对。 反正春天这个季节都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的心也不要老关闭起来，敞开心扉。 是。 有花粉过敏朋友戴个口罩，这很重要的啊。去赏花去吧哈、 嗯、 今天我们的推荐先到此一游了哈。 好， 谢谢各位的收听并且遐想哈、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明天见喽。 只过 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